正在上课， 正在上课。 胜利闭幕， 胜利闭幕。 创造记录， 创造记录。 变幻莫测， 变幻莫测。 正确判断， 正确判断。 电报挂号， 电报挂号。